乡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这里是清晨7点的北京，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是夏至，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我们有请华晨宇带来《夏之旅》。 看见海水倒流进天空，变成雨落下。我梦见夏天树荫下发芽，对沙滩说话。Goodbye, mom， 我的吉他，哦，它也在等我出发。暂时忘掉谁。 这首歌曲来自华晨宇，叫做《夏之旅》，在夏至的这一天送给依然早起奔赴在上班路上的你。在7点03分的时候啊，各位现在行驶在路上，要提醒大家，可能从通州出发的朋友会发现双桥地区出了一起大货车侧翻的事故。然后呢，我们尽量如果还没有出门的话，选择一下绕行，因为这个周四的交通指数哈，现在还不好预估。但是夏至这一天呢，我们也是希望给大家营造一些非常轻松活力的上班氛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来看一下今天早晨五点钟的是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4度，受暖气团的控制，今天白天的气温是比较高的，高温蓝色预警当中，所以请大家要尽量的减少一下户外的活动，尤其是在中午前后，特别要注意到的是防暑降温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间四级，最高气温35度，相对湿度是35%。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西部和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3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0%。今天我打开朋友圈，看到一位朋友在吐槽，真的是把我给乐坏了。 怎么说？ 他说这才几天啊，你们的新鲜劲儿就过了，都不在我朋友圈里直播世界杯了，你们这样不好，真的不好，害得我还得自己上网去查赛况跟新闻，齁累的。 对啊，这个好不容易前两天就是可以每场比赛都看到，你知道为什么昨天很多人没有直播吗？ 为什么？ 是因为昨天的球在他们看来可能没有那么好看，尤其中间那一场哈。但是昨天的前两场球还真的不是那么好看，相对来说这个防守打得太多了，让人看得直打哈欠哈。 到了8点钟，我们还是会在早安音乐秀之世界杯的环节当中呢，来跟大家回顾一下赛程啊，还有一些精彩的瞬间。那么今天还是先来看看哪十位朋友来签到6月21号的前十名呢？公布一下，第一名天使，第二名是 A， 第三名进阶虎，好像是新朋友哦。第四名享受每一天，第五名是林瑞牧远。 好了，看一下第六名是 IMX， 第七名是校长，第八名螃蟹爬呀爬。第九名是高涛，第十名是梦幻 Monica， 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 还有 LMX 跟我们说，哎呀，赶上了，赶上了，终于赶上前十了。以及存在感林小豆豆说 ，Hello， 特意赶上红灯跟你们说一声早安，开车不容易啊。 我跟你说，在世界杯这两天啊，就是大家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激情非常高啊、一旦进入到排行榜前十位的时候，有点像得到世界杯冠军的感觉啊。 是大力神杯吗？哇，这说的我们厉害了啊！ 是 啊，昨天跟大家聊了聊关于熬夜的话题啊，郭鹏也是新鲜奉送了小视频。如果昨天你没有听到这一段的话，一定要发送足球锅，哎，这是郭鹏的锅，也就是郭沫若的锅， 是 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会收到一段郭鹏化妆了的小视频哦。 我特别特别佩服我们的听众，有的时候呢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有人发郭鹏踢， 对，还有人发了足球镜啊，足球镜下周上线。大家可以稍安勿躁的等待一下。 对， 那么昨天聊完熬夜，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大热天儿，感觉这俩是绝配，有没有？ 对啊， 大热天儿适合熬夜。 大热天儿，大热天儿你睡不着嘛，当然适合熬夜，对吧？ 好像很少听到谁在冬天，如果不是因为工作原因的话，就决定说要熬夜的这种状况。 有点这种感觉，就是如果大热天熬夜，感觉你有事儿干。冬天熬夜的话，感觉你特别凄惨。 哎，对，就是这种感觉。那么今天我们将迎来夏至节气，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也想请大家跟我们来说说。看哈，大热天你特别想干点什么？那除了今年像正好是世界杯年，我们可以看世界杯， 有球看。 对，那平常大热天的时候大家都会做些什么呢？比如说熬着不睡的时候。 大热天最想干什么？赶快把这样的答案了发送到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期待你的答案。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胡夏，名字就叫做夏至未至，这也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夏至未至的时候描述的是那些高中时候青葱的岁月，但是今天夏至真的来了。 时光雨洒落在你我心里，消失了感情在脸上留守，流年未完香尘依旧，夏天终于走到了最后，多少的执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那个女孩教会我爱，我们向着幸福在狂奔，什么人在哭在笑在恨在痛在疯，我想忘了那个傻傻的我，一直在想你了，值得吗？曾经出现在人海里，为什么又消失不见？再勇敢一点，我会不顾一切牵着你向前冲，我会努力记得你的手。 好，我会忍住不会颤抖。 在夏至的时候需要这样一首清凉暖心的歌曲，而这样治愈系的嗓音是来自胡夏，夏至未至。在夏天到来的这一天，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到了，大热天都想干点什么呢？梦幻 Monica 跟我们说啊，大热天的时候还是继续在健身房里出出汗放松一下吧，这样会更棒了。特别是傍晚的时候，然后你出完汗之后啊，出来小凉风在吹着你，哎呦感觉特别好。 关键夏天这个天气呢，外面也热就不说了，而且呢给人很大的精神压力，因为穿的太少了，所以呢这身上多余一点赘肉都能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你看 Monica 就选择了在健身房当中挥汗如雨啊。 所以就是三月份的时候你干嘛去了，现在就叫你徒伤悲了啊，就现在只是徒伤悲的开始啊。还有 Jenny 就直接把答案发过来，我们要说说大热天特别想干嘛，他就发了俩字儿：西瓜。 哎，有道理啊， 西瓜。 你知道，而且在中国吃西瓜是相对比较便宜的，所以呢，在中国其实也算是可以大快朵颐的在夏季的这个消暑食品了哈。你要是出国看看哈，这个东西你可不是那么容易吃到的哈。 还有威也提到了，大家基本上这叫暑期三宝啊：空调、WiFi 和西瓜。所以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到了，大家大热天都想干点什么呢？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吧，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老板，给我来碗麻辣烫，不要麻辣，不要汤。 姑娘，您这是来吃碗来了。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23日，相约北京环宇恒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吉利首款纯电动城市跨界 SUV 高颜值帝豪 GSE， 补贴后全国统一价11.98万起，前1000购车客户享受专属近1万元优惠，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You're on your own, kid. You are. Make my way through the motions. I try to ignore it, but home's looking farther the closer I get. Don't know why I can't see the end. Is it over yet? A short leash and a short fuse don't match. They tell me it ain't that bad. Now don't you overreact. So I just hold my breath. Don't know why I can't see the sun when young should be fun. And I guess the bad can get better. Gotta be wrong before it's right. Every happy phrase engraved in my mind. And I've always been a go-getter. There's truth in every word I write. But still the growing pains are keeping me up at night. Left of my content and comprehension as I take on the stress of the mess that I've made. Don't know if I even care for grown if it's just alone. Yeah, and I guess the bad can get better. Gotta be wrong before it's right. Every happy phrase engraved in my mind. I've always been a go-getter. Truth in every word I write, but still the growing pains are keeping me up at night. And I can't hide these growing pains. it all, can't take her own advice, can't find pieces of my peace of mind. I cry more than I want to admit, but I can't lie to myself, to anyone, cause phoning it in isn't any fun. Can't run back to my youth the way I want to, the days my brother was quicker to fool. AM radio, not much to do, use monsters as an excuse to lie awake. Now the monsters are the ones that I have to face, no band-aids for the growing pains. No band-aids for the growing pain. 一首新歌来自 Alicia Carey Growing Pains。 7:16，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来问问大家啊，到了夏至这一天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大热天特别想干点什么、刚刚有人提到了夏天三宝，空调、 WiFi 和西瓜。小丽跟我们说，大热天只要别让我出门干啥都行，但是现实还是极为骨感的，因为这个点了必须要出门上班啊，下了班还得到外面去遛娃。 所以呢，你看这个你不想出门，但是夏天呢会逼你出门的，对不对哈？李荣花呢说，吹着空调吃冰激凌，感觉这是一件非常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那是刚你刚刚回家的那一瞬间，如果你在空调房里已经待了很久了，再吃冰激凌的话，会有点这个寒冬腊月的感觉吧？我觉得。 还有 Jenny 也跟我们说了，大夏天的时候特别适合睡懒觉。你应该指的是在空调房里睡懒觉吧？因为像昨天晚上的这种温度，基本上属于不开空调你被热起来好几次。 彭德部队说，这个空调房里面吃着火锅，让汗自然的去流淌，怎么一个爽字了得？哎，他倒是出了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反其道而行之的一个答案，因为你知道你如果去到川渝地区嘛，真的是到越大夏天的时候越爱吃火锅， 就让把汗都出出来，这样其实人会更爽一些，就其实跟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然后洗个澡出来感觉特别清爽的感觉是一样的道理。 对，但是呢这两个这油腻程度就不一样，对吧？ 油腻程度啊。刚提到了吃西瓜，剃个头睡了一觉给了我们新的答案，游泳馆里吃西游泳馆里允许你带进去西瓜吗？ 对啊，游泳馆里让你边游泳边吃西瓜吗？ ZYC 这个时候就提到了三个字，游泳啊。所以这俩人啊，我们看看连续的三个答案， IMAX 吹空调吃西瓜，游泳馆里吃西瓜，游泳基本上到了大夏天这些就是大家的一些标配了啊。 是好，所以呢大家呢在大夏天还准备干嘛，可以继续来告诉我们啊。反正大夏天刚才说了嘛，哪怕你熬夜都还是算比较正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做什么都是对的哈。 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继续来看一下暑期游的预定呢正在不断的升温，刚才说到夏天要干嘛，估计很多人也会选择在暑期去旅游。那么选择出境旅游的人数呢最近是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而亲子游学等主题游呢是最受追捧啊。 因为未成年学生的主要出游年龄呢差不多是在5岁到15岁期间，而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是成为他们旅游游学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了。 包括呢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墨尔本大学等名校正在吸引着很多人去前去游学，而游学夏令营等主题产品呢也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广泛的关注啊。 我只能想到了一句话，他们还年轻，他们不怕晒。所以我们现在就想躲在空调房里，比如说哎自己家里啊，或者说商场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电影院。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部新片，这是刘镇伟的新片啊，叫做功夫联盟。既然提到了功夫也提到了联盟，那他这部电影真的厉害了。把民国的四大武术宗师黄飞鸿、霍元甲、陈真和叶问集结在了一起。 而且他们是一起去对付敌人。我想这个从功夫这个角度来说呢，民国确实是大家一直追捧的这样一个热点。那这一次呢刘镇伟导演的新片功夫联盟呢就做到了这样一点哈。是这么多人主演的功夫喜剧呢是定档在了10月19号啊。当然他还是以中国传统的武学精神为内核的，讲述的是来自于赵文卓所饰演的黄师傅、安志杰饰演的霍大侠、陈国坤饰演的陈阿珍以及杜宇航饰演的叶姓的神秘人物空降到了现代。我觉得他们说的每一个人物感觉都有一个对应点啊， 就黄飞鸿、霍元甲、陈真和叶问呢、 对， 当然空降到了现代之后呢，他们要助力的是一个漫画家少年费英雄来勇敢追求真爱跟梦想的故事。四位大侠都集结了，要不要再多加一位周大侠？ 周大侠 还可以帮他们写写主题曲。 嚯 来听周杰伦《周大侠》。 楼三楼，不是不是不是二楼三楼。 我稍微站在一个角，你就滚到边角，看见敌人看中你，画面就变得很荒凉，落花一朵变新娘，反正永远不过场，我轻易清场，轻易清场，唱起这么强，被兵被攻慌，被帮兵打谎，谁在随意帮我轻轻的把纸伞挥走往，还说什么地方，这什么叫做难的风，天哪我就在这里身旁。 谢谢周大侠啊，在早安音乐秀7:22的时候给大家送上了这一首哇，很够劲儿的音乐， 听得让人感觉热血沸腾，我现在就想去嚯嚯嚯嚯，或者是来两段双截棍之类的。 哎，郭鹏走啊，游泳馆里泡澡去啊。 我现在已经成什么形象了， 这是昵称给我们发过来的留言啊。 对啊， 你想想，你看你现在可能就是一个泡澡老大爷的形象。 你知道有句话叫人多必失吗？就是在我们早安音乐秀当中做了这么长时间节目，就说了无数段话，你不知道哪段话就被人记下来，就 泡澡啊。 我上次说我去游泳的时候就很像泡澡，然后就有人记了下来，你知道吗？ 但大夏天啊，还挺适合去游泳馆里泡澡的。如果你有这个打算的话，可以叫上郭鹏啊。 嗯，对。 哥哥也说听你们节目一年多了，我儿子特别喜欢，前天终于关注了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满足了他的愿望了。那小宝贝儿马上要考试了，送个祝福呗，祝福你像周大侠一样把平时学的这些功夫都用到考场上去。 也祝福你像这个夏至一样啊，能够把所有的热情和热力都放在这个全年最关键的这一天，好不好？ 江中草珊瑚跟我们说，大夏天的吃冰棍啊，冬天都想吃，可是冷啊，冬天吃也总被鄙视，到了夏天可以光明正大吃冰棍。 而且你的这个名字一听就很夏天，江中草珊瑚， 来驱寒。 对对对，有种这种感觉啊。哎，说出去玩漂流这种水上项目呢是透心凉，但是我跟你说，像我这体重人有一次玩的时候就差点翻掉，你知道吧？所以呢，我觉得漂流现在对我来说是有点小阴影的啊。 你还是去游泳馆里泡澡吧。我帮你为大家加深一下这种印象。 对，然后下次，然后可以再端一个，泡着开水的枸杞的这样一个汤罐。 哎，对，要么你给游泳馆里的水撒点枸杞，我觉得也挺好的。 那就不是游泳，那是真的是泡汤了。 西西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一种答案，很多女生现在也很喜欢啊，就在夏天做艾灸可以养生。因为这个就是三伏天的时候，也是中医养生的这个黄金期，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是，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夏天呢，可以去干嘛呢？我觉得这个答案是非常非常多种多样的。你看这一趴，连泡澡都出来了，是不是哈？ 你要泡澡，主要是你自己主动要求的。大家刚刚有提到了很多夏天适合做的事情，我们也推荐了一部电影给大家。接下来还有一部电视剧是在爱奇艺上线播出了，主演呢，挺亮眼的，罗晋跟郑爽， 他们俩主演的电视剧名字叫做《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这部影片呢是聚焦于80后的梦想青年，诠释了一群青年在互联网巨变的时代大背景下对于梦想的抉择与态度，从爱情、亲情、友情等这些角度呢，是展示了80后的青春的奋斗历程啊。 但是这部剧呢还请到了很多重量级的歌手来为他们演唱主题曲，名字叫做《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王铮亮带来的《热爱整个世界》， 听听看。 我们在世纪末的那个午后，为青春写了张借条，用时间的沙子垒一座城堡，建在理想之末的海角。我们是欢愉之火的守望者，炽热让我们忘了衰老。我们用天真去兑换一张船票，去往明天之外的岛。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要追逐的总是很飘渺，能够把握的总是很渺小，用平凡里长出的美好，去捕获一场骄傲的风暴。如果深爱是遗忘的解药，此刻就让我们彼此拥抱。世

昨天提醒大家，在世界杯周期啊，如果说晚上看球忍不住吃了夜宵，那么早餐的时候呢，要吃一些低碳水化合物、极低脂肪还有高蛋白的食物。今天静怡就推荐给大家一款燕麦牛奶，是非常适合大家在熬夜之后用来补充体能的，而且非常的方便，只需要几勺燕麦再加上热牛奶冲泡就可以了。如果觉得燕麦牛奶太过于单调，你也可以再加一些坚果或者酸奶来配合食用，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今天早安音乐秀要送给大家的音乐早餐是来自我们听众幸运星的推荐，要把这首郭静的《每一天都不同》送给各位，希望大家通过健康合理的膳食搭配，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营养早餐选用。 最讨厌要下不下的雨，可惜未来总是扑朔迷离，如果摔得越痛才越会飞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 7:36，我是刚塞了一大把坚果到嘴里的鲸鱼， 我是刚刚吃了一块冰镇西瓜的郭萌，哎呀，好好吃啊！ 看看夏天更适合做些什么。今天是夏至节气，咱音乐秀想问问大家啊， 最热的天到了，那大家说说大夏天的时候特别想干点什么。 嗯， 哎，正在我们征集的时候呢，阿乐过来说了，老白说了，早秀也要选人参加世界杯的这个看球活动，我也要报名。 对啊， 你看我们马上就要跟大家说这个事情，老白就先给我们透个底儿。 是，而且我觉得阿乐很有意思啊，就是还过来提个醒，我们明明准备好了要说这段，让你破梗的感觉很不好，好吧。 而且他喊了两个字，亦庄，亦庄。对，这次我们的场地是设在亦庄哈，所以希望离得比较近的朋友，比如说在亦庄、大兴啊、 嗯、 还有就住在南部的这些朋友比较方便过去、 嗯、 那么住在北边的朋友也不用着急，或者西边啊东边，我们后续还会有很多的场次。 对， 那时间是在这个周天下午的6点钟，如果你有时间去到这个大兴亦庄文化园的话呢，可以发送你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参与这一次的报名活动、 嗯、 那现场呢，老白、艾科、静瑜跟郭鹏也都会出现，我为此还专门买了件球衣。 嗯， 厉不厉害？ 那我其实想问的是，你之前应该没有球衣。 哦，踢球我要球衣干什么？我就为了凹造型嘛。 是。现场我跟你说啊，但是真的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到时候呢，四个人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嘉年华的盛宴嘛，对吧？ 嗯。 中间呢会有一些足球宝贝的互动啊，包括我们现场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小游戏，我们还会 足球宝贝互动。足球宝贝不应该就是我吗？ 啊，你是足球宝贝吗？ 好像他们还有另外的足球宝贝。 人家有一个中国第一足球宝贝 啊。那人家厉害，人家厉害。好吧，好吧。 然后呢，关键是中间呢，可能当中还会有我们早秀队和他们晚间的这个 对，我们已经在做小贴纸了， 对， 所以到时候呢也将会有两队的 battle。 以前在节目当中啊都是我跟郭鹏来 battle， 那这一次呢我们要带领着早秀队跟他们王牌队 battle 一下。 嗯， 所以我们要选一些哦特别厉害的队员了。 是，所以呢你现在真的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能确定在周日下午可以到达我们刚才说到的亦庄的这个位置啊。那你现在就可以发送你自己的姓名以及手机号码到我们的早秀的后花园当中去报名了。当然要注明的是要参加活动啊。 嗯，要参加我们这一次的世界杯的活动，然后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整个我们的报名征集活动呢只持续到明天，所以说呢大家就要赶快把号码发送过来，方便我们工作人员进行统计了。 是， 今天再来看看啊，夏至节气大热天特别想干点什么，除了有机会跟静瑜、郭鹏、老白和艾克去看球之外呢，大家对于西瓜的热情真的是不减呐、 嗯、 刚刚了梦跟我们说不是西瓜，你们说的不对，是冰镇西瓜。这是不一样的哦。 我觉得现在已经好多了、啊、你知道原来我看有人吃西瓜，甚至还有人往西瓜上撒白糖吃 啊。西瓜还不够甜啊，西瓜本身糖分就已经很多了。 对，是因为我上次吃他们家西瓜的时候，我说哎呦这口怎么这么甜，然后他黑着脸跟 我 说，我 撒了糖。 不是，他说你把撒的那块糖的那块吃走了。因为我拿勺子弯了一大块嘛哈。 大家都是对半切拿勺吃啊，我感觉都特别的满足。 嗯， 那么刘鑫就跟我们说，来来来，我给你们放个大招，蹦极了解一下，透心凉心飞扬啊。 那应该不是身上凉吧，那应该是心里凉吧，对吧哈。 嗯，还有徐璐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答案。 嗯，他说夏天适合谈恋爱，外面那么晒，自己又不好意思打伞，正好呢可以跟女朋友光明正大的一起打伞了。不过呢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没有这么干过。我不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你连细节都描述的这么清楚哈。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在高校当中男生实在晒得不好意思，自己又不好意思打伞，所以成征一个女生，我每天送你去教学楼宿舍食堂，只求可以跟你一起打伞。 是，关键徐璐的这个肤色看来还挺白的，所以呢夏天也不忘注意一下美白这方面的感觉哈。 更多的答案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大夏天儿哈，这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天到来了。夏至节气来说说大夏天儿特别想干点什么。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无论外面天怎么热，他自己永远是一副风轻云淡样子 的 主持啊，不是主持人，歌手 啊。 当然他自己主持了他自己的演唱会，所以可以冠这个 title 了。 嗯，来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菲带来的《你在终点等我》。 那也是最近呢，王菲跟梁翘柏在微博当中晒出了一张合影，他说工作愉快，感觉好像有一些新的作品要推出啊。 嗯， 因为早前呢曾有消息说湖南卫视可能会打造一个新的节目叫做幻乐之城。 对， 将会是洪涛和梁翘柏联合监制的，但是节目形式还没定、 嗯、 不知道会不会请到王菲啊。他会在终点等我们吗？ 是你给了我一把伞，撑住倾盆洒落的孤单，所以好想送你一碗河岸，洗涤腐蚀心灵的遗憾，给你我所有的温暖，脱下唯一

是唤醒你的节奏，来自 David Guetta 还有 Showtik 带来的一首 Your Love。 嗯， 展示给我们你的爱的话，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这个周天来到亦庄啊，参加我们这次的线下陪你看世界杯的活动。 对， 那么现场呢，早安队和王牌队也将有一场 battle， 所以大家可以来到现场来 pick 我跟郭鹏啊。 是，刚才还有人说，哎呦，你们两个节目我都听，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该 pick 谁。当然你在早安音乐秀的节目当中报名，当然 pick 我们啦。 就浮游之语说，哎呀算了，去了也不知道站谁的队，多纠结呀。这生气不高兴了。 对， 对，你看金宇不高兴了怎么办啊？怎么办？ 然后更多的朋友已经发过来手机号码了，参与我们这次的活动，发送报名两个字再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这次的这个地点呢是在亦庄，所以呢我们希望就是大兴啊、亦庄或者说通州地区的朋友可以过来。 是， 那么之后呢我们也会在北边或者南边西边安排一些场次。所以这次即使没有参加到也没有关系。 而且呢，如果大家这个，当然如果你特别想去不辞劳苦，当然我觉得也 OK 了哈。说所以呢，如果你周日真的有时间的话，欢迎你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同时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呢，我们一个电话号码实际上是可以带两位朋友过来的哈。 对，刚刚有朋友像 Happy 他说我带老公参加活动，那是一个号码，没有问题啊。所以说你如果在身边的朋友的话，或者说家人一起来，其实填一次就可以了。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告诉我们。 是，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部动画电影，叫做神奇马戏团，将会在7月27号上映。那么这个神奇马戏团呢，为了给电影增加更多的曝光度，他们请到了一位歌手来献唱主题曲。我提到萧全的名字，大家有印象吗？可能没太有印象吧。 对， 海草 啊，海草舞啊， 对，这是海草舞的演唱者。 我们的节目怎么不是一档视频节目？ 黑暗里舞蹈， 大家可以看看刚才静瑜这个扭动的身姿，真的已经变成了一根海草哈。 那最近呢，他出了这首新歌，也是神奇马戏团的宣传曲。我估计应该也会变神曲吧，名字叫 嗷嗷嗷。我们俩刚才干嘛？嗷嗷嗷！这部这个单曲呢，实际上是有点动听的旋律，加上贴心的歌词了哈，跟众多的萌宠搭配在一起，形象的选。展示出了这个动物系陪伴的新定义，跟海草估计是会有一点点的相关性，或者是有点类似的感觉啊。 因为之所以叫嗷嗷嗷呢，因为当中也是有很多动物的声音融合在其中的。也把这种惊险搞笑的电影画面和欢快的歌曲融合在一起，我们来听听看。 从前有一位可爱的小公主，有一天她来到了一处美丽的森林里，开始了他奇妙的旅程。 公鸡起得早，拒绝睡懒觉，有我吵醒你，不怕会迟到。仓鼠在打滚，轻松逗你笑，如果有点难过，给你个拥抱。虽然我没有满地精灵，但和牛也善良可靠。问题都交给我，你可以专心去做一只优雅的火烈鸟。我就是勇敢的小老虎，嗷嗷嗷，保护你，陪着你看星星，咕咕咕的猫头鹰。我就是粘人的小狼狗，汪汪汪，陪你玩耍，张开翅膀带你飞去任何地方。绝水蓝潮，有我叫醒你，不怕会迟到。星星扮鬼脸，轻松逗你笑，如果有点难过，给你个拥抱。虽然我没有海豚聪明，但像猫咪一样暖心。交给我，你可以专心去做一只快乐的百灵鸟。我就是勇敢的小老虎，嗷嗷嗷，保护你，陪着你看星星，咕咕咕的猫头鹰。我就是粘人的小狼狗，汪汪汪，陪你玩耍，张开翅膀带 老鼠，花蝴蝶，小老虎，大狮子，还有坏坏的大灰羊。 我就是勇敢的小老虎，嗷嗷嗷，保护你，陪着你看辛辛苦苦苦的猫头鹰。我就是迷人的小狼狗，汪汪汪，陪你玩耍，张开翅膀带你飞去任何地方。 小公主，小蝴蝶，好喜欢里面那个女生的童声啊，感觉萌萌哒。 嗯，虽然歌名叫嗷嗷嗷，但是我觉得好像跟海草比起来呢，这首歌曲还是童趣一些、啊、 更温暖一些哈。 对， 愿意跟我们说了，哎，觉得这首歌跟早秀的动物主题曲好像遥相呼应呢。 哎，有点像啊，是不是、啊、 嗯，我们下次可以出一个海草版本的早安。 嗷嗷嗷版本。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在征集这个周天跟我们一起去看世界杯的各位听众来组成早安队，去跟老白他们的王牌队对抗一下哈、嗯。 哎，我觉得承诺很不错啊，你看承诺自己呢可能去不了，但承诺自己说呢，这个 没 啊， 他说自己是伪球迷， 伪球迷，我就在大兴住，但是呢就把机会留给别人吧。但是啊，我到时候会找个制高点用长焦给你们拍照片哈、啊。 这有点担心了。 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你说你到时候准备在哪儿给我们拍照片？提前说一声呗。 没有，给你留个好点的位置，对吧？你带长焦过来了，毕竟 是、啊、 我们说到要跟老白的这个王牌队要对抗一下哈。我们的听众太可爱了，春磊宋跟我们说，我儿子187，目前180斤，有优势哦。我们不是要跟老白打一架，别这么冲动。 我俩刚刚看了半天，笑了半天，说这估计是一个特别好的后卫哈、啊。这老白估计想带球突破的话，这事儿有点难办了啊。 还有朋友问哈，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一次这个具体的时间地点，那么时间呢是在这周天下午的6点钟，地点是在 大 兴 区的亦庄文化园创意生活广场的西北门啊。 嗯，所以大家可以先发送报名加上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来先征集一下这个报名的情况啊。当然，你只需要报一个手机号码就可以带你的另外一位朋友或者家人去了，所以如果家人一起报名的话，报一次就可以了。 对 ，OK， 我们应该是原则上的是一个号码可以带两个人了哈，所以大家呢请赶快的，如果周日有时间的话，欢迎加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战队当中，跟他们一起来 PK 一下哈。 对，那今天是夏至节气，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到了，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大夏天特别想做什么？ 嗯， 刚刚呢有好多的朋友发过来说，哎呀，夏天你想要透心凉的感觉，这还不容易吗？除了蹦极啊，还有努力只为明天也提到说，没有人想去山洞里吗？端午节北京挺热的，我带了一家人去石花洞，那里面的温度真叫一个透心凉啊！ 山洞里啊，这个还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全 没想到吧？ 老给王鑫说呢，夏天就应该在水魔方当中嗨起来啊，在水里呢会比较凉快一点，还有西瓜。刚才那位呢说到冰镇西瓜，建议大家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要稍微放一下，要不然的话这肠胃受不了，会引起肠胃的不舒服啊。 嗯，这提醒的非常到位了。更多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着你。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这是来自柏林的声音，这是夏日的古典盛会，一年一度柏林森林音乐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2018年6月25日周一凌晨2点到4点为您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6月25日下午1点到3点再次播出，敬请收听。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百公里油耗仅9.1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8 16.88至25.18万元， 自驾出行就用滴滴顺风车，现在注册顺风车车主互助出行，分摊油费，更可获最高保额120万意外险，还有24小时全国免费120救援，保障出行安全。 老板来电话，让马上汇笔钱。 球赛可快开始了， 没事，马上就能回来。我有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志 ATM 机上取现转账。 比赛正式开始，10号带球突破射门，球进了， 好球！ 蓝静丽家，逢节假日微信送券，家具满12000立减500，建材满8000立减300，蓝静丽家。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路段受交通量大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江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时间的8:02，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那刚刚征集了很多朋友参与到我们这周天跟大家一起去看世界杯的活动当中了。 对， 征集活动还在继续，可以发送报名两个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考验真伪球迷的时刻了。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昨天我们这三场世界杯的比赛到底战况如何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早安音乐秀世界杯时刻。 荣威 RX8 世界杯精神快报。 本单元由荣威 RX8 特别呈现，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好，首先来看一下，在今天早晨的凌晨2点钟，2018年世界杯 B 组的次轮一场比赛在喀山竞技场展开角逐。西班牙队呢是1-0力克伊朗队，迪戈科斯塔是连场破门，而伊扎拉西的进球呢是经过录像裁判改判无效，最终有越位的嫌疑啊。在场比赛当中之后呢，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暂居本小组的榜首，而伊朗的末轮将迎战葡萄牙队哈。 那我们紧接着再来看一下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在23点钟的这一场比赛。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世界杯 A 组第二轮的第二场比赛。在罗斯托夫竞技场展开了较量，乌拉圭呢是1-0小胜沙特队，与同样两战全胜的俄罗斯队是携手出线，而埃及与沙特在这一组呢是直接被淘汰。100场出场的苏亚雷斯打入了全场的唯一一个进球，也成为了首位三届世界杯破门的乌拉圭球员啊。 我就只记得昨天在整个观赛的过程当中啊，就听见这个解说员一直在喊苏亚雷斯，苏亚雷斯，这个名字也是非常的入耳啊，因为他已经打了100场了。那这一次呢，稍微早一点的在8点钟的这场比赛应该是观看的人数最多的一次，那也就是这一次葡萄牙跟摩洛哥的比赛。哇，刚开始踢的时候大家都还挺震惊的，说摩洛哥踢得很好哎，感觉一点都不输的样子， 只踢了3分钟。 但最终这个比分呢还是1-0，葡萄牙小胜摩洛哥。 是 因为 C 罗在开场4分钟的时候就闪电进球了，葡萄牙积4分，而遭遇连败的摩洛哥呢也成为了首支出局的球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依然是来连线央视在俄罗斯现场的足球解说员曾凯，来给我们带来这场比赛的一个详细的报道。 哎，金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C 罗这场比赛一上来就进球，又是带着上一场比赛的帽子戏法，又是这么多年伴随大家看球的青春岁月。所以呢，当今天这场比赛 C 罗这么早就打破僵局了以后，人们都会想，这会不会又是一场屠杀呢？就像沙特和俄罗斯一样。结果发现摩洛哥队居然那么的顽强，摩洛哥队今天的表现，包括上场比赛和伊朗之间的较量，绝对可以让大家去点一个大大的赞，而且这个赞呢真的是心服口服。说实在话，这场比赛如果不是葡萄牙的门将帕特里西奥的神奇表现，结果真的还两说。我觉得摩洛哥跟葡萄牙之间的差距只有一个 C 罗，另外场上的这十个人其实没有太多的这种差距所在，也没有太亮眼的表现。那么葡萄牙队现在已经晋级了，而往后要想走得更远，你不能只靠 C 罗这一个人，再怎么是欧洲一哥，他也只有一个啊，所以还得看全队团队作战。 哇，我觉得到底是解说员，就是吐槽也吐得很专业。再怎么是欧洲一哥，他也只有一个人。 你其实人也没有完全吐槽了，因为昨天的 C 罗其实创造这样一个记录，就是两场比赛嘛，对不对啊？第四分钟，然后进了四个球，拿到了四分，全队哈，三个四。 那这次也是助攻自己的球队哈，已经进入到了积四分的一个状况之中了。那昨天的三场比赛呢，就先帮大家回顾到这里了。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这个周天跟我们一起去看世界杯的活动当中呢，依然可以发送报名两个字加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金鱼跟郭鹏还有老白跟艾科将会分别领先早安队和王牌队来陪大家一起看球。我们的具体时间是在周天晚上的6点钟，地点是在亦庄，赶快报名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听到前奏也会非常熟悉了，昨天呢送给大家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的中文主题曲，那么今天这首主题曲来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由张学友和张靓颖带来。 痛快自在，热血澎湃，别问由来，心可以在。Champion, take the field now. Unify us, make us feel proud. 头望起来，畅爽开怀。天涯不过你我胸怀。Celebration, it's around us. Every nation, all around us. 青春是一首歌，迎着光，让我们一起唱。看世界就在我们脚下，把梦踢到天际无限大。 一起唱，喊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气象风翅膀，你给我力量。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喊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气象风翅膀，你给我力量。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热血澎湃，别问由来，心可以在。See the champion, take the field now. Unify us, make us feel proud. 头望起来，畅爽开怀。天涯不过你我胸怀，你是兄弟，来自四海。心连起来，为你喝彩。 Sing forever young, sing songs underneath the sun. 看世界就在我们脚下，把梦踢到天际无限大。 一起唱，喊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气象风翅膀，你给我力量。 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喊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气象风翅膀，你给我力量。 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唱成萧全的歌是吧？ 咱俩把这首歌唱成嗷嗷嗷，你没有发现吗？ 你也选择一首主题曲，这样方便周天的时候去跟老白跟艾科他们 battle 一下。刚刚有朋友提醒我说，老白跟艾科说他们俩要穿队服去，问我们俩穿什么去。 你知道这个靖宇已经专门有一件在空运当中了 不，已经收到了， 已经收到了吗？ 就是、专门买了球衣去、就 是。是哪个队的？ 因为你们那天要请足球宝贝，我怕被比下去，所以我就我当然是买我最喜欢的德国男模队啊。 我懂了，你的意思，你当天要给我们当舞蹈担当是这意思吗？ 并不是的，就是穿着吓唬人一点哈，因为毕竟今天好多的朋友也在提醒我们啊，说哎，你们要不要选几个足球好的，因为去跟老白他们 PK 咱们早安队不能输 啊。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大家想多了啊。到现场呢真的不比拼足球，但是比拼的是应该一点反应能力，或者是对足球知识的了解了。 对，就是你会不会足球其实都没有关系的，现场我们会设计一些小游戏。阿乐也问说，是要和老白他们踢比赛吗？不踢，只看啊。还给大家准备了花毛一体还有啤酒，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是阿乐说几年前我还是后卫来的，好认真的感觉， 厉害厉害啊。 对啊， 那刚刚这首 Winning Flag 叫做旗开得胜。阿乐说，我一直觉得这个男生应该让成龙大哥来唱，非常符合大哥的这个调调。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 那我觉得张学友也不输，还不错。我觉得这首歌我们可以 pink 一下，感觉那天的时候我们一上去，因为咱们俩就刚刚嗷嗷嗷了半天。 对对对，而且我在想，你看这首歌曲就是典型，就是有些歌曲你如果硬翻过来呢，比如说 A Winning Goes Flag， 这个就真的没法翻、就还是得用关键词语来处理哈。所以呢下次到现场的话，如果玩得好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互相来唱一唱你最熟悉的世界杯歌曲啊。 也是的、我们这次的活动呢是在周天晚上的6点钟，地点是在亦庄，所以希望南边啊交通比较方便的朋友呢，如果时间允许可以报名参与。很多的朋友已经发过来手机号码了，提醒大家报一个手机号码可以带一位朋友或者家人，所以只需要报一次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在这个夏天当中，哎，今天是夏至节气，也是算是最热的时节到了哈，说说大热天特别想干什么。无声礼赞特别契合地告诉我们说，今年夏天消暑降温莫过于看世界杯了。 对，他说呢，比如说各种大冷门呀，晚上睡觉都不用开空调了，省天又环保，各种大冷门是冷到你心里去了吗？啊，这大冷门冷的 那主要是冷，而且还有好多朋友争相着要去天台，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抬头哈，天台上总是人特别多， 因为大家都很慌你知道吧，大家最近看球以后都觉得自己特别的慌，只有昨天的 C 罗现在特别特别淡定哈。 更多的答案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大热天啊大家特别想干什么。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哎，浩婶儿，你们家遥控器谁掌控啊？ 必须是我呀、 这么厉害，一家之主啊。 主啥呀、我老婆只是懒得动手，她要什么台我给她调什么台呗。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百公里油耗仅9.1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8 16.88-25.18万元，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23日相约北京环宇恒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自驾出行就用滴滴顺风车，现在注册顺风车车主互助出行，分摊油费，更可获最高保额120万意外险，还有24小时全国免费120救援，保障出行安全。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双安商场拼卡日，6月22日至6月24日，邀您拼吃拼玩拼优惠。2018新款夏装6折起，满800再送80电子积分礼，美团可再享85元团100。 更多活动敬请微信关注双安商场 club。 江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嗯，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Right, heaven is heaven. Talk to the reverend. But I know you better, and I'm trying to. And you know we perfect, baby girl. Look at us, make a young cash out and run it up. All that little Buddha in your trunk, make a man wanna say hallelujah when they jump. Baby, buy a little Porsche, I'ma run you so we stun. Black man, black car, let you buy you what you want. No, wait, baby, you a problem.Sagittarius, exciting. Looking at your layer, so you know it gossip. Coexisting, you the moon, I'm the sun. Genie in my bottle, I'm trying to rub on your hips. Ain't no other man who can talk to you like I did. That's real. Let's start a family. I'm Uncle Phil, you my Aunt Viv. Fly to Spain, go to Rome. We don't ever have to ever go home.I wanna love you from your head to your toe. I like a little fuss, I'm fighting when I go. You say leave, tell me stay, want me go. Then I leave, pump, think like I'm gone. But you know I never leave you on your own. And you're too bad for these brothers who be on your phone like. Let me make this simple for you. Lay it out on the table for you. In case you need a little reminder, I've been doing this way before you. Boy, you already know my story. You were raising all my glory. I don't need your little money, I can put you on a something. Stop talking, we can get along. We can muff and gay and get it on. Where you wanna be, I've been before. Shh, say no more. Boy, you're so much better when you don't speak. If you get some, get one thing. Can't play me, boy, I'm out of your league. No, baby, you can do it quite like I do.When it comes, it's natural. I ain't never tried, it's just natural. I don't need your little money, I can put you on to something. Stop talking, we can get along. We can mop and gay and get it on. Where you wanna be, I've been before. Shh, say no more. Boy, you're so much better when you don't speak. If you get some, get one thing. Can't play me, boy, I'm out of your league. No, baby, you can do it quite like I do. It's not my job, but you're working so hard. I can share a bar or two, but you're kinda cute. Stop talking, we can get along. We can muff and get it on. Where you wanna be, I've been before. Shh, say no more. Say no more. Boy, you're so much better when you don't speak. If you get some, get one thing. Can't play me, boy, I'm out of your league. No, baby, you can do it quite like I do. Like I do, like I do, like I do. 对女生们感觉很熟悉。Christina Aguilera， 对，而且呢，我觉得说实话，今天的这种电音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最清凉或者最夏天的方式。一听到这种电音，就觉得哎，夏天来了。因为这种电音如果放到冬天的话，你会瑟瑟发抖， 跟着抖起来，然后就暖和了，是吗？ 是是、啊。 总之，电音就是冬夏皆宜哈、嗯。这是 Christina Aguilera 和 God Link 一起合作一首新歌，叫做 Like I Do， 也非常适合大家在看球的时候来感受一下这种清凉又夏天的感觉。 嗯。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夏天到底跟什么相配呢？刚才大家其实没有达到音乐，其实音乐可能也是其中相配的一种概念，但是更多的人提到的是空调呀、冰箱啊、西瓜呀、啤酒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啊。 确实，你看刚刚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夏天陪伴大家的三大件，空调、 WiFi 和西瓜。 嗯， 除了这西瓜是古来就有的，但这个空调跟 WiFi 都是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啊。 是， 昨天呢在8:21这个时间呢，咱音乐秀来跟大家一起盘点了一下这一届2018俄罗斯世界杯当中的一些黑科技，比如说足球踢的这个球当中啊是安有芯片的、 嗯、 还有包括这裁判员手中的这个手表是可以直接连接到这个球当中去的。 对，而且昨天我发现那个 NFC 那个芯片我自己手机里也有，每次进地铁的时候就直接给刷。 对对对对、啊、好多的卡就可以这样刷的。 对， 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继续盘点一下本届世界杯的一些黑科技，表现在一些场边的数字化表现还有跟踪系统。 嗯，大家知道呢经常看到比如说哎这个球员这场比赛跑了多少米哈、啊、那其实你会发现哎他们也在身上 量出来的、啊、 对，他们也在身上放了一个手机吗？他们怎么知道他有多少步数？ 不一带手机。 对，实际上呢是他们用这个可利用的这种可穿戴或者是光学追踪等特性，打造了一个数字化表现和跟踪系统。他们是利用这个身上的 GPS 或者是 LPS 这样定位系统呢，是记录下来球员的实时数据，并且为这次参赛的32支球队提供了赛场上的球员的数据的统计的这样一个行动啊。 对，而且这些信息呢，最晚也会在30秒之内就输送到主控台上，包括板凳上的教练呢、啊，还有医疗团队手中的平板电脑上面，比如说像球员在赛场上的及时的位置信息啊、移动速度啊、传球、铲球还有射门这些精细的数据都会被记录下来。 嗯， 所以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通常中场的时候，哎，这个电视台的主播就会帮我们回顾一下，说及时的一些赛场数据信息，你会很吃惊，才跑了半场，很多球员的奔跑速度还有这个里程，基本上就可以达到6-7公里。 嗯， 你想整场跑下来多累啊？ 6-7公里，他一定是中场悍将，你知道吧？因为他下半场就不可能跑6-7公里了。 换人才。跑不动了， 真的跑不动了啊！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大数据真的，你看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了，在这个层面当中，其实也是同样如此啊。 感受到了这届世界杯当中的黑科技，也感受到了球员们卖力在赛场当中的拼搏，让你赢吧！来听来自冰块先生《Let You Win》。 记得你说你总是对的，那些琐碎你觉得累了，谁该道歉谁对谁错，那些疑惑我无所谓的。 Baby you are my memory， 我说时间它或许可以能够让你把我遗忘的彻底。 So please don't say I'm a creepy， 你想要的这不是我能给，不想再让你变得更憔悴。我说其实回忆也可以很美，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我给你一个可以放手的借口，只是需要时间去接受，所以现在我让你先走。 No I let you go， I let you go。 And if I had to do over I'd see you again， see you again。 I'd do right and when we fight I'd let you win， I'd let you win。 Cause my world is nearly nothing without you in it。 Should let it go， could let it go， could let you win。 Ready， 离开的理由我只需要一个， I just wanna make you feel better， 无论以后会有多少个不舍，但是为你 it doesn't matter。 我说生活能有很多个焦点， You're gonna do it， 这是唯一条件，过去你不必再留恋，你需要的是一个全新起点。我想我了解你所有的秘密，那些记忆都存在的日记， Congratulations， 你现在终于能够找回到全新的自己。我说过去我从不会否定，我只想现在让自己安静，试着离开你紧握的手心。 So I let you win， I let you win。 And if I had to do over I'd see you again， see you again。 I'd do right and we would fight I'd let you win， I'd let you win。I let you go， I let you win， I let you go， I let you win baby， I let you go， I let you win。

上，没有害羞就不被需要，看到笑干嘛每次都有预兆，没料到只好往景点里找一找，不得了有种比什么没有 有什么奇怪？来自郭顶，这是8:37为您送上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嗯，大家好，早上好，我是刚刚听了我们郭家人郭顶唱歌的郭 鹏。郭家人也可以发送足球郭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啊，相信郭顶就不会承认跟你是郭家人了。 是，哎，是什么意思？ 是你刚刚已经答了， 我这个是是随口而出的。你有什么奇怪这个词儿？我刚才觉得真的有点奇怪，因为我刚才在统计我们这次、周日的这个活动的报名的情况嘛，才发现呢，有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呢没有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发来。只发了一个手机号码，这个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一点点，所以呢请刚才没有发手机发真实姓名的朋友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补上来一下 OK 啊。 嗯，在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在这个周天晚上的6点，早安音乐秀静云跟郭鹏将会联手娱乐最王牌老白跟艾克们的晚睡早起世界杯的第一场线下带大家一起看世界杯的活动啊。 嗯， 马上就要进行了，那想要报名参与呢，可以发送你的真实姓名加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报名参与。 是，那天的这个活动呢应该是一场一彩纷呈的同时呢，活动之后还有一场精彩的英格兰对巴拿马的比赛哈。 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看球哈。提到这个有什么奇怪呢？确实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哎呀，放宽心啦，没什么奇怪。但真的在当天啊，世界杯开幕式现场，真的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大家都在讨论说罗比威廉姆斯到底是怎么了？ 嗯， 为什么会要在开幕式表演当中竖中指？ 嗯， 那么全球就开始争议。那他也是沉默了几天之后，最终出面解释了，这个答案也真的是让大家啼笑皆非。 对，他沉默了很多天之后呢，终于出面解释说，当天呢我想表达的是比赛还有倒数一分钟开始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也就是说他本来想竖 的 是 食 指， 对， 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脑子一懵就竖起了中指。他说呢非常非常的后悔，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我会突然做出什么事儿，那个真不在计划里，最初不是要走音，不是要跌倒，当时脑子里面就想没有想这些事情哈。 嗯，只想着说，哎，这么大的一个开幕式当中邀请我来了，那就千万别唱走音，不要跌倒，脑子里没有多想想，告诉大家镜头正好对准我了，比赛还有一分钟啊，倒数开始，结果没想到就数错了。 对， 好像就有个障碍就卡在我跟理性之间。其实这种懵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有吧，就我根本就没想那么做，但那一刻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对， 就事发5分钟以后才回过神来，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我觉得这句话最可笑，就是事发5分钟以后他才反应过来， 就不知道自己比错手指，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伸的是哪根手指啊！ 太可怜了。不过大家也放轻松一些啊，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也是在世界杯的这样一个大的浪潮当中，很快大家就已经开始来关注到底这些选手们，哎，这些球员们在比赛当中的表现究竟是如何了。 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Robbie Williams 那首经典的歌曲，名字叫做 Better Man， 也希望他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人吧。 我们也从这首歌当中同情他5分钟吧。

天是夏至节气大热天，大家特别想干点什么呢？像风一样自由啊， 放放风呗， 喂，往外去兜兜风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是的啊，这个出去放放风的感觉一下，我今天中午的话就别出去兜风了， 热热。 就是你知道最近呢，我好不容易去坐了趟公交车，然后我当时觉得被太阳晒得不行，我就把窗户一打开。忽然发现 一股热浪，外面 一股热浪，真的是这个是温岚那首歌曲《热浪》应该快要放起来了哈。 这首歌曲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那么目前呢，我们这周日在亦庄和大家举办的世界杯的见面活动，我们一起去看世界杯依然在征集当中，大家可以继续发送自己的名字加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参与到这次晚睡早起世界杯早间早安音乐秀和晚间娱乐最王牌的白头大战。 嗯，当然 我们玩完之后还是有这个球赛的。 是是，而且关键是这次是在亦庄，是在大兴啊，跟您说好了。然后最好呢是南部的朋友呢离得比较近的话就比较方便去，但如果你非要去的话我们也不阻拦你，对吧？ 就如果说交通这因素您不考虑的话，当然也不用着急，因为之后我们可能也会在北边西边东边啊、嗯、就照顾大家住的地方也都会办一些哈。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大热天的大家特别想干点什么、 嗯、 刚刚有推荐过一些电影还有这个热播的网剧，那么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些最新的消息。 嗯，第二部金砖国家的合作影片《半边天》呢是昨天公布了主创以及影片的细节，这部影片呢是由贾樟柯担任监制，你看看啊，邀请到呢是来自于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南非五个金砖国家的五位女性导演，用女性的视角去发声，分别是以当代女性的情感与社会为主题拍摄的一部电影短片啊。 嗯，五部独立的短片汇集为一部名叫做《半边天》的集锦的长片。那其中的一部呢，就是这个刘震云的女儿来刘雨霖来指导的哈。那她也是之前的时候在奥斯卡获得过一个小单元当中的一个奖项，也算是初出茅庐。这次指导的这部短片的名字叫做《饺子》。 嗯， 哎。他邀请到的这些演员呢，你看有刘备啊、王珞丹呐、啊，还有宗平啊等等的、嗯，来一起以饺子为线索，讲述了一对母女从矛盾到和解的故事，一共是有18分钟。 很期待哈， 来表达母爱的一些故事，我们来听听来自张含韵《妈妈我爱你》。刚听到的这首歌曲，那就是来自张含韵的《妈妈我爱你》。 对， 那么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50，最后也想在夏至这一天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岑宁儿的《追光者》。 嗯， 那么虽然说是一种非常冷淡的这种歌曲的氛围，但是依然掩盖不住的是我们火热的报名的气氛。 对，关键是这个冷淡的氛围非常适合夏天，就是跟冰西瓜呀、游泳池啊是什么是差不多的，尤其内涵当中还有一些对光或者是对未来的一些期盼跟渴望啊。 但是气象台昨天4:40是在前天的4:40发布了高温的蓝色预警信号，那么一直持续到今天，所以白天还是比较热的，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还是要提醒大家出门的话哈，尽量要做好防晒工作，避免长时间的待在户外。 嗯，当然呢，从这个今天夜间开始呢，冷暖的空气活动也是比较频繁的，连续3天又将是多雷阵雨的天气，气温会有所回落，所以呢，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啊，要注意一下，这个雷阵雨呢将每天都会出现，雷声滚滚，雨声不断啊。 但是会在周天这一天出现一个好天气，因为早间的早音乐秀和晚间娱乐最王牌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玩了。 是的哈， 还要参与报名的话，可以继续发送自己的名字加上手机号码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期待着在周天可以见到你。 嗯，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今天呢就这样了， 今天就这样， 但是也还有明天呢，对不对啊？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继续送上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了， 拜拜。